体向老佛爷一说，那您还有好过吗？ 不会，我把他打得向我求饶了，他还保证以后再不敢对我怎么样了。 皇上，您以为狗能改了吃屎的本性吗？他当时是挨打不过，不得不向您求饶啊。他回去以后肯定会怂恿老佛爷想办法治您的。 那我该怎么办呢，师父？ 光绪皇帝一听也害怕了，刚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跑到哪儿去了呢？汪同和不忍心地说， 那就只好委曲求全了，赶快到老佛爷那里赔个不是，还能大事化小。 果然不出翁同和所料，这边话刚刚说完，那边传谕太监就到了。光绪皇帝顿时吓得惊恐万状，只是呆呆地看着翁同和。翁同和喃喃地说， 皇上，去吧，好好向老佛爷赔个不是。 话说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来到慈禧太后面前，一看慈禧太后那铁青的脸色，没等慈禧太后开口说话，便先两腿一软，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求饶。 孩儿叩见金爸爸，冒犯李大总管之事，实为鲁莽，祈求金爸爸宽恕，孩日后再也不敢这么办了。 光绪皇帝说完，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李莲英，只见李莲英啊，满脸泪痕，还在抽抽搭搭的。 皇帝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？ 光绪皇帝听到慈禧这一声大吼，吓得猛然一震，只是忙不迭的咚咚的在地上磕头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 想当初你四岁时，我把你带进宫，把你扶上皇帝的宝座，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扯大，如今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知道怎么来算计我了。如今呢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只有小李子这一个知道疼我体贴我的人，而你皇帝却把他打得死去活来，还说要宰了他。你宰了他还不如先杀了我。 慈禧太后说着竟然掉下了眼泪。 亲爸爸，饶了孩儿这一次，孩儿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孩儿以后一定要尽心尽力孝敬亲爸爸。 说着光绪皇帝上前挽住慈禧太后的腿，用力地摇着。恰好在这时候，传膳太监请慈禧太后去吃午饭，慈禧太后便对站在一旁的李莲英说， 小李子陪我吃饭去。 李莲英这时候又开始假充好人了，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光绪皇帝，又看了看慈禧太后，说道， 都怨奴才不好，惹老佛爷生气，还是请老佛爷开恩，让老佛爷用膳去吧。 别管他，让他先跪一会儿，反思反思自己。 慈禧太后说完带着李莲英出去了。李莲英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冲着光绪皇帝挤眉弄眼。一个时辰过去了，慈禧太后还是没有回来。光绪皇帝跪在那儿，跪得腰酸腿痛的，但是也没有敢站起来。此时已经日头偏西了，光绪皇帝已经是饥肠辘辘，他跪在那儿不住的唉声叹气，不知是悔是恨还是怨呢。这时候过来一个小太监，他是在慈禧屋里当差的，名叫秋和。 十八九岁， 有机灵，有活泼。光绪皇帝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，赶忙叫住了他，指着自己肚子，问他是不是有些吃的可以拿给自己。秋荷一看是皇上，马上答应一声，便赶紧跑出去了。别看秋荷的年纪不大，却有一股子正义感。他平时呢，就看不惯李莲英只会讨老佛爷的喜欢，肚子里却装着一肚子坏水，今天想着收拾这个，明天又想着算计那个，弄得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的。他也很同情光绪皇帝的处境，知道光绪皇帝打了李莲英，受了慈禧太后的惩罚，一方面他为李莲英拍手称快，另一方面又为光绪皇帝受到惩罚感到难过。所以啊，听了光绪皇帝跟他要吃的以后，便赶快出去找了一块香酥饼回来，塞到光绪皇帝的手里。 老爷子，您赶快吃了吧，不然的话让老佛爷和李大总管知道不是好惹的。 光绪皇帝感激地看着他，点点头， 你赶快走吧。 说完便大口小口地吃起来。秋荷看光绪皇帝开始吃饼了，便一转身跑了出去。 可谁知刚跑出门，正好和李莲英撞个满怀。 李莲英大喝一声，干什么呢？你想找死啊？秋荷赶紧跪下磕了一个头， 师父对不起，没干什么。 说完便爬起来一溜烟跑了。李莲英看到秋荷刚才神色慌张，料定里面一定有鬼，便赶紧来到屋里，一看光绪皇帝手里呢拿着还没有吃完的香酥饼，顿时一切全明白了。 这个小杂种，我看他平常就不太老实，这回栽到我手里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 光绪皇帝一看这阵势，也明白了一切。他后悔地想，早知道如此，自己宁愿不吃这块香酥饼，现在又要有一条人命搭进去。他觉得自己作为皇帝，不但救不了一个小太监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是难以保障，不由得一阵阵心酸。光绪皇帝把手里剩下的香酥饼扔得远远的，恨恨地说， 我也不吃这鬼东西了。 李莲英出来以后，命令手下小太监火速地把秋荷找来。李莲英一看到秋荷，睁着两只大眼睛说， 给我按倒，重打一百大棍。 小的不知师父为何拷打秋荷呀。 你别给我装蒜，老爷子的香酥饼是不是你给的？ 秋荷见事情果真已经败露了，自己已经栽到李莲英手里，自己是必死无疑啊，因为不知已经有多少人死于他的权杖之下，便索性横下一条心，什么也不怕了，对李莲英破口大骂， 你只是老佛爷一条狗，你只会对老佛爷谄媚讨好，你在老佛爷面前装狗叫，学狗叫唤，你乱说别人坏话，不知害死了多少条人命，你假装为老佛爷尝药，背地里去让别人给你尝药，我这怀疑老天爷怎么不长眼睛，不把你这条害人的虫子送到地狱里。 给我打，给我重重的往死里打，打死了由我负责。 旁边的小太监都被秋荷的这种壮举给镇住了，愣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才好，听到李莲英命令打，才噼里啪啦的乱棍往秋荷的身上打去。秋荷一边的呻吟， 一斌还不住地骂着，我知道栽在你这个狗东西手里是非死不可，但是死也要死个痛快，死也骂得你这个狗东西不得安生。是我给皇帝的香酥饼又怎么样，顶多也只是把我打死，等老佛爷一归正，皇帝掌了权，最先除掉的肯定是你这条害人虫，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得到安心。到阎王爷那里一定有许多的冤鬼向你讨债。 秋荷越骂声音越小，最后终于只有呻吟的声音了，再一会儿连呻吟的声音也没有了。太监们赶快停下杖责，一个小太监上前摸了摸， 师父，秋荷断气了， 给我抬出去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 说完自己瘫坐在椅子上，因为打死了人，李莲英没有把光绪吃饼的事情告诉慈禧太后，慈禧太后回来以后气儿也消了许多，也没有进一步责怪光绪皇帝。慈禧太后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秋荷来当差，有一次问李莲英， 小李子，那秋儿哪去了，怎么几天都没有见他来呀？ 啊，听说病了。 又过了几天，慈禧太后又问道， 秋荷怎么还没来呀？ 听说还没好。 此后便再也听不到秋荷的音讯了。李莲英自从入宫那天，他的父亲就曾经对他千叮嘱万嘱咐，不求升官，但求发财。大概是这个充满农民意识的乡下人挨饿挨怕呢。李莲英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，他认为太监总是太监，无论升多高的官儿，也只是个阉官，不怎么光彩，不如多挣点银子来得实惠。他认为有权才能捞钱，抓权的目的也在于捞钱，所以他把慈禧奉承好也是为了发财。不过李莲英捞钱也并不是明目张胆的捞钱，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。河南有个经办河工的道台，名叫汪七祥，经办河南一地河工事务。经办河工来源丰裕的肥缺，他用笔尖一转，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到自己手里，所以不到三年，汪七祥就已经有了百万的家财。然而这个汪道台虽然有着满腹才华，却不懂得世路风情和做官的一套方法，只知道中饱私囊，却不知左右周旋，上下买通。在当时那种裙带风行、官官相护的社会里，这种行人处事的方法当然是行不通的，所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就因为收受贿赂被免职了，而成了一个候补道员。王其祥被免职以后，只是闲呆在家里唉声叹气，并没有一事可做。忽然有一天，汪其祥当时一同窗好友曹瑞年来拜访，两个好友多年不见了，相见以后自然要开怀畅饮。曹瑞年也和汪其祥有着相同的遭遇，他本是一位七品县令，因为不懂官场上下左右逢源那一套而被免职了。同病人连同病人呐，席间二人自然是说不尽的牢骚话。 哎， 我实在是不懂啊，那么多人明里暗里无不在收受贿赂，为什么偏偏只有我收受贿赂而被免职呢？ 王启祥咕咚一声喝下一口酒说着，因为呢是在亲密无间的好友之间，所以啊汪奇祥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了。曹瑞年也眯起一双迷惑不解的眼睛说道， 我也一样啊，我平时也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儿，并没有出现什么差错。就有一次知府大人到我们县里巡视，我没有给他塞红包，当时下属都对我说知府极有可能要报复一下，果然不出一个月我就被无端的免职了。 就是啊，我们好不容易弄来的一些银子，那要见一个人送一个人得多少银子才成呢？ 我也是这样想，我一个小小七品县令本来油水就不大，听说别的县令一送就送给知府1000两，一想啊，那得让我多少天才能弄够啊，想少送一点儿又觉得拿不出手。 哎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错，以前时常听人说该花的银子要舍得花，该送的银子要舍得送，而且还说那绝对吃不了亏，送出去1块就会回来10块，可我总不信那个邪，现在想想他们说的也蛮有道理啊。 当时我也听人说了，送1000两银子给知府，知府随便提升我一级也比1000两银子值钱，当时我也不相信。哎呀，现在想起来真后悔。 老兄啊，虽然你我都在官场混了那么多年，对做官的道理可还是一窍不通啊。 是啊，还是别人说的对啊，现在做官既要舍得进又要舍得出，最后进的总会比出的多。 现在啊，如果让我做第二次官，我也许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一些，保证不会那么快丢了官。 汪启祥这时候似乎悟出一点做官的道理来。曹瑞年拍着自己脑瓜子又想了一会儿说， 哎，难道就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吗？老兄，你不是有100万家私吗？放在那儿也不会生利息，老兄你不如带着几十万到京城里活动活动，随便再弄个道台或者巡抚什么的，都比那几十万值钱。哎，你说是吗，老兄？ 哎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我做官悔就悔在不愿出银子，改天我一定带上银子到京城活动活动，我想也不至于弄到棺材两空吧。 曹瑞年又叹息着说， 哎，我现在是算看透了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银子的，有钱走遍天下，没钱寸步难行啊。 哎，老兄，你说我如果到了京城应该找谁去活动去啊？ 我到京城之前总得先了解一些京城的世路风情、朝廷和官场情况吧。 曹瑞年似乎了解一些，我听说现在京城里传着这样两句话，西太后当政，9000岁掌权，王公大臣要进京得找李总管，别看那李莲英只是个总管太监，那权力可大着呢，人们都暗暗称他为9000岁。有些王公大臣办不成的事儿，只要他跟慈禧太后一说准成，老兄何不去试试他的门路啊？ 嗯，哦，那也只有这么办了，成不成就这几十万两银子嘛。 哎，老兄，事成了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弟呀。 哎，老兄啊，话说到哪里去了，我以后怎么也不能忘了你呀。 过了几天，王其祥果真带上了50万两银子来到京城，恰好呢又找了个奇祥客栈住了下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就在一场风雨中，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，没滋味，像淋漓的刀锋，我独自在风雨中，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漫漫前程，没滋味，我怅然不语，别再说千百个理由，别再说爱不会改变，我已无法承受再次的心痛，我独自在风雨中，让凌乱的脚步踏碎我的心绪，伴我走向茫茫前程，没滋味，我怅然不语，我独自在风雨中，生命乱的脚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，就黎明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。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，这次能够成为九英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

纯的爱。哦，我知道我为谁。 北京时间